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七章鼻涕虫俱乐部第23集。在他走近时，人们毫不掩饰地盯着他看，有人为了看他一眼甚至把脸贴在了包厢的玻璃上。他早就知道，在预言家日报登了那些关于救世之星的谣言之后，这学期他肯定要忍受人们对他变本加厉的瞪视和围观。他实在不喜欢这种站在耀眼的聚光灯下的感觉。他拍了拍金妮的肩膀， 想去找一间包厢吗？ 我不能，哈利，我说好了要等迪安的。 金妮欢快地说， 待会儿见。 好吧， 哈利说。他看着金妮转身离去，长长的红发在身后飘动，哈利心里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惆怅。暑假里他已经习惯了跟金妮朝夕相处，几乎忘记了他在学校里是不跟他和卢恩赫敏为伍的。然后他眨眨眼睛看了看四周，围在他身边的都是一些为他痴迷的女孩子。 喂，哈利！ 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大威。 哈利松了口气，转身看见一个圆圆脸的男孩费力地朝这边挤来。 你好，哈利。 纳威身后一个长发姑娘说，她的一双大眼睛看上去雾蒙蒙的。 卢娜你好，怎么样？ 挺好的，谢谢。 卢娜说，她把一本杂志按在胸口，封面上醒目的大字宣布里面有一副免费赠送的防妖眼镜。 唱着反调仍然办得很红火吧？ 哈利问。他对这份杂志抱有一定的好感，因为前一年接受过他的独家采访。 是啊，发行量稳步上升。 卢娜高兴地说。 我们去找座位吧， 哈利说。于是三个人一起挤过那些默默盯着他们的学生，顺着过道往前走，最后终于找到了一间空包厢。哈利如释重负，赶紧钻了进去。 他们甚至还盯着我们看呢， 纳威说，指的是卢娜和他自己。 就因为我们和你在一起， 他们盯着你们看是因为你们当时也在魔法部。 哈利说着把箱子举起来塞进了行李架。 我们那场小小的奇遇都上了预言家日报，你们肯定看见了。 是啊，我本来以为这样张扬出去奶奶肯定会生气的， 纳威说。 没想到她很高兴，说我终于不愧是我父亲的儿子了。她还给我买了一根新魔杖呢，看。 她抽出魔杖递给了哈利。 樱桃木，独角兽的毛。 她得意地说。 我们认为这是奥利凡德卖出的最后一批魔杖之一，他第二天就失踪了。 喂，快回来，莱弗。 他钻到座位底下去抓他的蟾蜍，这东西经常逃出去寻求自由。 我们今年还搞 DA 集会吗，哈利？ 卢娜问。他正在把一副色彩艳丽的眼镜从唱唱反调中间拆下来。 现在已经摆脱了乌姆里奇，就没必要再搞了，是不是？ 哈利说着坐了下来。纳威从座位底下钻出来时，脑袋被重重地撞了一下，他显得失望极了。 我喜欢 DA 集会，我跟你在一起学到了许多东西。 我也很喜欢那些聚会， 卢娜平静地说， 就像自己有了朋友一样。 卢娜经常说一些这种令人不舒服的话，使哈利不由地产生既同情又尴尬的复杂感情。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回答，包厢外面就起了一阵骚动，一群四年级女生在玻璃外窃窃私语，叽叽嘎嘎的傻笑。 你去问他，不，你去，还是我去吧。 其中一个看着很大胆的姑娘推门走了进来，她长着黑黑的大眼睛、突出的下巴和一头乌黑的长发。 你好，哈利，我是罗米达，罗米达万尼。 她自信地大声说：“ 你为什么不坐到我们包厢里去呢？你犯不着跟他们坐在一起。” 她压低声音说，却又故意让别人听见， 并指了指纳威再次钻到座位底下去抓来福时露在外面的屁股。还有卢娜，她现在已经戴上了那副免费赠送的眼镜，看上去就像一只五颜六色精神错乱的猫头鹰。 他们是我的朋友， 哈利冷冷地说。 哦， 那姑娘显得非常吃惊，说道， 好吧。 然后她 退 了 出 去， 关 上了身后的滑门。 人们认为你应该有比我们更带劲的朋友， 卢娜说，又一次显示了她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特长。 你们就很带劲啊， 哈利简短地说。 当时他们谁也没在部里，他们没有跟我一起战斗。 这话说得真中听， 卢娜顿时眉开眼笑，把防妖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埋头读起了唱唱反调。 不过我们并没有面对他， 纳威说着从座位底下钻了出来，头发上沾着绒毛和灰尘，手里捧着那只显得老实多了的来福。 面对他的是你，你睁开听听我奶奶是怎么说你的。那个哈利波特比整个魔法部的人加在一起还有骨气，要是你能当他的孙子，他拿什么去换都愿意。 哈利尴尬地笑了笑，赶紧把话题引到了 OWL 考试成绩上。纳威把他的成绩报了一遍，然后说出了内心的忧虑。他的变形术只得了及格，不知道能不能选修 NEWT 课程。哈利似听非听地看着他。和哈利一样，纳威的童年也被伏地魔摧残了，但是纳威不知道他差一点就遭到了哈利的命运。预言原来指的是他们两个人中间的任何一个，然而出于一些不可理解的原因，伏地魔愿意相信他指的是哈利。如果伏地魔选择了纳威，那么头上带着闪电型伤疤承受着那个预言的重负的就会是坐在哈利对面的纳威。是不是纳威的母亲会不会为了救他而死，就像莉莉为了救哈利而死一样？肯定会的。可是如果他不能阻挡伏地魔毒害他的儿子呢？那么是不是就根本不会有救世之心了呢？那样的话，纳威现在坐的位子上就会空无一人，而刚才吻别哈利的就会是哈利自己的母亲，而不是卢恩的母亲了，是不是？ 你没事吧，哈利？你看上去挺怪的， 纳威说。哈利突然惊醒。 对不起，我 被骚扰蒙缠住了， 卢娜同情地问，一边从那副彩色的大眼镜后面看着哈利。 我，你说什么？ 骚扰蒙，他们是隐形的，会飘到你耳朵里，把你的脑子搞乱。 他说， 我刚才好像觉得有一只在这里嗡嗡的飞。 他两只手拍打着空气，好像在赶走看不见的大飞蛾。哈利和纳威对视了一下，赶紧聊起了魁地奇。车窗外的天气忽晴忽阴，整个夏天都是这样，刚驶过寒冷的迷雾，就见到了晴朗而微弱的阳光。等到窗外的阳光几乎当空高照时，罗恩和赫敏总算走进了包厢。 真希望送餐的车子赶紧过来，我坏了， 罗恩眼巴巴地说，一屁股坐在哈利旁边，揉着他的肚子。 你好，纳威。你好，卢娜。你们猜怎么着？ 他接着转向哈利说， 马尔福作为机长居然没去执勤， 他只是跟斯莱特林的另外几个同学一起坐在包厢里，我们经过时看见的。 哈利腾地坐直身子，一下子就来了兴致，错过炫耀机长权威的好机会，这可不像是马尔福的做派，他上学年可是一直耀武扬威的。 他看见你们时是什么反应？ 跟平常一样， 罗恩漫不经心地说，比划了一个粗鲁的手势。 这可有点反常，是不是？不过这一点倒像他。 他又做了一遍那个手势。 可是他为什么不出来欺负一年级学生了呢？ 不知道。 哈利嘴上虽然这么说，脑子里却在飞快地转着。这是不是意味着马尔福心里装着比欺负小同学更重要的事情呢？ 也许他更喜欢调查行动组。 赫敏说， 也许在那之后当机长就显得乏味了。 我认为不是这样。 哈利说， 我认为…… 没等他说明自己的观点，包厢的门又被拉开，一个气喘吁吁的三年级女生走了进来。 我来把这些送给那位龙巴顿和哈利波特。 他结结巴巴地说，目光刚与哈利的对上，立刻羞得满脸通红。他递过了两卷扎着紫色绸带的羊皮纸，哈利和纳维疑惑地接过写着他们各自姓名的纸卷，那女生就跌跌撞撞地跑出了包厢。 什么东西？ 罗恩看着哈利打开纸卷问道。 一封请柬。 哈利说， 哈利，如果你能在 Z 号包厢与我共进午餐，我将非常高兴。你忠实的 HEF 斯拉格霍恩教授。 斯拉格霍恩教授是谁？ 纳威一头雾水地看着他那份请柬问道。 新老师。 哈利说， 看来我们肯定得去了，是不是？ 可是他为什么叫我去呢？ 纳威不安地问，好像他会被弄去关禁闭似的。 不清楚。 哈利说，这并不完全属实，但他还不能证明自己的预感是对的。 听我说。 他脑子里突然想到一个好办法，说道， 我们穿着隐形衣去，路上能仔细观察一下马尔福，看他想做什么。 然而这个办法没有成功，走廊上挤满了等待送餐的人，穿着隐形衣根本没法通过。哈利遗憾地把隐形衣塞进了包里，心想，穿着它躲避人们瞪视的目光倒是个好办法。自从上学期下了火车之后，这种瞪视变得更让他难以招架了。有时同学们还从包厢里匆匆跑出来，就为了好好看他一眼。只有秋张例外，他一看见哈利过来，就一头钻进了自己的包厢。哈利经过他的窗口时，看见他正煞有介事地跟他的朋友玛丽埃塔聊得起劲儿。玛丽埃塔化了很浓的妆，但并没有完全遮住那些深深刻在脸上的奇怪的疹子。哈利暗暗笑了笑，继续往前走。